你知就阿教授今日就準備咗即係正功同埋動功嗰個一啲介紹啦，係嘛？ 係， 咁又有片嘅嘛？唔係即係有 PowerPoint 啊？ 有 PowerPoint， 有 PowerPoint 啊嘛，其實 片都得，不過時間唔係幾夠，講個先啦。 好啊， 好嘛，好啦，主要就大家講講啊，因為好多時間啲同學都問我，咁咩叫正功？咩叫動功？係嘛？咁啊？修練嗰陣時咧，其實正功行先咧，還是要動功行先啊？所以呢啲係大家都係有興趣會大家做一研究。喺我方面咧，就同大家講啦，應該就先動啊，再上啊，唔該。OK， 再第一個係啦，先動後靜，係啦。咁點解要動先呢？就因為通常呢就用動功先去排氣嘛，要發放，所以大家話講排氣。咁你譬如話有病氣啊，或者唔舒服啊，係嘛？咁大家排咗，然之後將個正功咧去採啊，所以佢嘅採咧有個歸藏啊嘛，所以周易第二本都係歸藏易嘅，佢歸藏，所以就大家收藏。咁好簡單啫，就即係如果你去譬如話食飯，一間我哋食飯，咁譬如我啱啱啊，你周身冷臭汗嘅，咁你係咪要沖個涼先咧？咁你冇可能就咁著翻件身靚衫噶嘛？咁一定要排咗，然之後先至能夠去。 即係話是我即係所有我哋去做呢啲咁嘅，首先我哋要排咗啲毒素 先。 係啦，係啦，唔該。 下一張。 係。好啦，咁點解咧？就因為身體裡面咧好多垃圾啦，咁就排咧，咩叫點為之排先？咁譬如話嗱，咁你唔舒服啊，要嘔吐啦，係嘛？或者你屙啦，屙嘔啦，係嘛？咁另外最緊要個排就咩？就係、是、我哋嗰個汗啊，因為汗係好緊要嘅，即係由裡面裏同個表，咁所以之所以叫 cleansing 啊嘛，所以叫潔淨。 呢度有個題我問一問啦，教授。就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就出汗太多係唔好嘅， 即係個個老師睇法啦。個個老師睇法，即係喺我方面咧，身體最好嘅個老師，身體越唔掂啊，佢已經收咗啦。你都暈咗啦。但係所以我覺得就好多時間我哋你睇到我嚟睇過我啲片，嗰啲片咧，哋嘅反應好大啊嘛。所以我同我喺中大同阿陳教授，我喺中大。廣大響廣大搞嗰陣時候，陳家仲教授同大家喺度傾，我都話啦，你落幾針啊？你落咗針咗先，病人，你再執埋劑藥，你叫佢飲埋劑藥，落埋個針，有冇我哋導醫打氣落去個反應？冇啊嘛，咁啊變咗呢啲冇拗啦，咁你反應大咗啊，即係無形中咧佢嗰個一個生化作用比較強啲咯，對唔對啊？嚇！所以就即係同大家講咧，就樣樣嘢咧，如果佢太過多咧，佢身體會休息，所以變咗譬如我同人打氣，好多時間咧就一打落去咧，有啲冇事咧，有啲冇事就轉入咗嗰個自發功嗰個週期，有啲咧咦唔掂喎，大佬休息啦，所以佢叫個 neural oscillation 就係個大腦咧，即係跳 fuse。 索咗 其實這個就最安全咯，因為你不用燒大腦嘛，它砰一聲就關了。 這個我也都講了一題，我說就是怎樣呢，就是譬如打拳啦、搏繩啦，咁就有些人一打兩錘就暈嘅，咁暈都係好事嚟嘅，因為你 switch off 咗，咁有些不暈呢，咁我聽過個 case， 我即係亦都係發生真係真實發生，就係個死咗，因為佢一路都唔暈， 咁咪儲埋淤血咁啊。 唔係，直情個入邊啲血管爆曬。咁暈係一個機制，就等於電腦佢熄機掛嚟 嘅。係咯。所以如果我哋用翻頭先我講嗰個電磁場咧，佢嘅電啊嘛，咪電咯，係嘛？咁你玩音樂啊，咁你接觸仲多啲，係嘛？係咁嘅意思。但係又小心啊，大家又小心，因為大家而家知道咧，就嗱，我有啲病人咧。就係變咗係做電工嘅，前嗰排咪講過咯，係嘛？就係因為佢喺啲電火牛房嗰個時間太過長啦，卒之咧就 即係一個發射塔啦，一個火牛場啦，一個係供壓電站啦，咁嗰啲即係你可能嘅話就冇日常去靠近佢咯。咁流動電話都係越 即係減少你聽好啲啦。 係啊， 咁我仲聽過陰謀論嘅，就係五知係會好大鑊嘅。 五知啊， 咁最近都睇到啲古靈精怪新聞啊。五知測試嘅時候，喺歐洲有個國家啲雀仔跌曬落嚟。 係啊，即係呢啲電視場問題啦。即係當然啦，有五波啦，宇宙呢個宇宙大，即係宇宙之間就五波好嘅，梗係有五波唔好啦，係嘛？呢啲就。 方便資訊嘛，但係又 因為佢著電視牆太多咧，佢又變咗會係有 cancer， 所以嗰啲全部啲血轉曬型。係啊，所以我有幾個例子嗰啲病例，所以我可以由病例度同大家睇一睇就唔簡嗱好簡單咧。你譬如話個 radiation， 你去照 X 光都係一個外器嚟噶嘛，係咪？咁你話 X 光嗰個管理個員啊？佢都走開咗，咁啊等你響度，大佬。 唔係㗎，你依家呢個又係真個案啦。就即係我唔知點解咁冇醫德嘅醫生，就有一朋友過身好耐㗎啦。喺個佢母親懷孕嘅時候咧，個醫生叫佢照 X 光。 哦，呢下就唔啱。 就唔用其他掃描。 其實就應該告嘅。咁個朋友出嚟就先天病咯。咁廿零歲，30歲之前死咗。 是啊，呢啲嘢，所以有時啲嘢就係、是、大家，如果大家明白咧，咁將來咁你譬如話，你再有朋友係有身幾嘅，咁你就會同佢 唔會啦， 冇制啊，即係唔係嗰啲話無良啊？有啲醫生係 唔係咁唔係個醫生唔係叫你做乜做乜噶嘛？咁佢即係你諗下，你而家即係用呢個你普通嘅常識，你有冇可能一個人會懷一個女性嘅懷孕嗰陣，個醫生叫佢照 X 光咧，係唔可能噶嘛呢件事？ 咁而家 咁，但係聽到係有發生過啊嘛。 咁所以你同啲啊，你哋聽眾聽下啦，聽眾你咪教導下佢咯。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講係咁樣嘅，聽醫生講係唔係唔啱，不過咧就保留翻自己少少嘅常識， 開 係係。同埋問多少少 second opinion， 係啦， 即係咁，所以我哋好多時我哋點解要請阿教授啲上嚟，就係我哋想即係矯正而家嗰個社會上對某一方面知識嘅迷信， 係啊， 唔係一個人佢著住白袍，佢好似有權威同你講嘅，佢所有嘢都啱，其實就唔係嘅， 係啊， 你只要保護你自己嘛， 所以喺我就係補充一句就啊。呢、這個世界上咧，可以咁講咧，就冇任何一個醫者咧醫得到任何人嚟噶。嗱、好啦，就點解咧？嗱，譬如話西醫啊，當然有西醫個好處。每個醫學咧，佢得5波嘅啫。西醫有50% 成功率，有50% 唔成功。50% 唔成功，你聽唔到噶啦。聽得好嘅，得唔得？好啦，中醫一樣嘅，中醫5波，因為呢個大自然宇宙規律。我哋道醫一樣就5波。喺我哋道醫咧，代單道醫學，因為我哋唔用藥啊，我哋完全唔用藥，我哋係用個 methodology， 用起法同。個道法去引導啲單出嚟啊嘛，咁所以我喺我啲研究中心，我同啲同學講咧，我話如果你係懶嘅咧，你唔好嚟啦，係因為你唔肯嘥時間去操練咧，你根本冇可能攞到啲單嘅。另外咧，如果有譬如話有大家有宗教嘅觀念咧，你都唔需要過嚟啦，因為到到入咗自發功咧，嚇到你自己都鼻哥窿毛都冇用。咁你停，其實就好事，其實出緊單嘅，其實醫係個身體同你醫緊嘢，你唔 即係有周圍見啲咩？ 係啦，咁你嚇到你自己停喎，夾硬去停，同埋你嗰啲朋友咧都會話：喂，唔掂啊！你咁樣唔得㗎，咁你即係嚇都嚇到你應該出緊單，身體開始自發治療，你就停曬。咁你變咗係咪嘥咗你嘅時間咧？嘥咗你嘅時間，嘥咗你嘅金錢，嘥咗我嘅時間，因為我要真係要好好落力去教學生出嚟啊嘛。咁到頭來去到。教到你就攞到個單咯，採到個單啦，就因為自己嘅無知，卒之冚唪唥拎拎查查掉曬，咁啊唔好嚟啦，因為咧你根本攞唔到，咁啊變咗咧就同大家講，始終都係病人自己自發治療，係咁簡單。但問題又出事就因為好多時間咧唔懂啊，因為幾千年我哋雖然有記載嚇，全世界都有，但係個唔懂，所以喺我哋研究中心咧就而家希望咧將佢。慢慢將舊陣時古時全部啲古典啊，將佢咧啊現代化咗啊，就用而家個科學去同古時老祖宗嘅大智慧去解個碼，係嘛？佢解咗個碼咧，就等佢形成翻一個內丹道嘅一個學問嘅，等能夠大家可以 西醫先行西醫先，唔緊要。尤其是 cancer， 而家我都係噶。而家好多我哋研究中心好多做 cancer 啲朋友過嚟，咁佢話：阿兩教要唔要停藥啊？ 梗係唔停住。 對啦，梗係唔停住啊嘛，因為你而家你根本你個單未出啊嘛。因為我哋操練你個單，你有段日子，而家你已經病緊咧，你仲停緊藥，冇可能，對唔對啊？好啦，所以我就同佢講。五波試一試先，因為佢用個 chemotherapy 咧係需要咧，就係、是、因為中醫咧，我哋嘅 cancer 點解唔係好大成功率咧？就係、是、因為中醫咧靠調理嘅，因為佢用五行學去調理嘅，佢唔係殺嗰啲 cancer 嗰啲 cancer cell，因為好毒噶嘛，一爛曬啊，裡面係咪爛鬼曬？咁係咪毒咯？咁你中醫啊，佢調理佢唔殺唔到嗰啲，譬如話細菌啊，或者咧爛嗰啲嚇。咁、但係你化學得嘛？化學得嘛？ 即係調理得嚟，佢都死咗啦。 對啦，最後，所以我就同大家講咧，照翻用西醫個 chemotherapy， 等佢殺先，但都係五波啫，都係五波嘅啫嚇。好啦，就殺咗之後咧，就問題咧，而家唔怕就點解咧？因為佢通常咧，我嗱我25年做過臨床啦，所以我發覺咧好多時間咧。嗰啲不幸嗰啲病人咧，就佢唔通常唔係第一個種 cancer， 係 relapse 啊，係 relapse 啊，所以就我哋就研究就咩叫 relapse， 咩叫翻發，係嘛，同埋有咩 side effect， 佢哋叫 side effect 呢個字眼問題，好多時間咧就好簡單，就因為佢係得係殺得，譬如好簡單啊，我有嗰陣時我識幾個啲病人，冚唪唥全部係大腸，因為香港好多大腸癌，因為大家嘅食嘢唔係幾好。 廣東人啊嘛， 食啲垃圾落去啦。 係咯，咁佢係得，佢做得到啊。咁啊，都係我自己嘅同學添嚇，即係咁啊。我又啱啱翻咗嚟，咁聽到同佢傾啊，想諗住同佢傾。咁佢係唔使噶啦，得噶啦，我好翻曬噶啦，多謝你，多謝你。咁我話最好就排一排啦。佢話排咩嘢？我話因為點解？因為咧，佢個 chemo 入到去殺得到冇事，但係問題佢變咗啲毒血啊。因為有毒嚟噶嘛，以毒攻毒啊嘛，我哋希望用以毒去攻毒嗰啲爛嗰啲細胞入全部係嘛，佢造成咗咯，但係問題嗰陣毒血咧入咗個變咗個毒血，咁你喺裡面喎，一去到個 liver 啦，去到嗰個肝，不過個肝咪殺埋啲肝啲好細胞咯，咁咪變咗 liver metastasis 啊，叫做肝癌咯，咁啊跟住啦，再去啲毒血去到呢啲排泄系統啊，殺埋。咁又屙唔到，好多時間啲病人啊，啲 cancer 病人係啊，係屙去唔到廁所，即係無形中就成堂毒血喺裏面啊！咁、你嘔唔嘔啊？你話明唔明啊？所以我係同大家講咧，先首先用咗西醫嗰啲先，跟住用翻我哋中醫啲中藥咧，去調理翻，就等佢屙得到，等佢排得到出嚟，對唔對啊？重點啦，咁我哋導醫咧就直情打氣落去，直情同你打氣同你做咯。所以跟大家講，即係呢啲就即係大家要明白，所以就唔好，即係我哋只不過係希望俾一個人一個希望。第一樣嘢，西醫唔掂，中醫可以搭救，我哋讀醫都亦都可以搭救，即係希望大家俾大家多一個機會， 係多個 option 啦， 係咯，咁嘅意思。 咁下一張喎， 下一張唔該，好。咁啊嗱，即係個動工咧，即係可以咁講咧，就即係有為啦，個有為個功法啦。咁啊，我點解我用呢個導引術咧？因為咧幾千年前咧，好多個功法出咗嚟啦。咁啊變咗喺我方面做研究咧，我發覺咧導引術係最古老嗰陣時，因為變咗我哋第一手資料，因為第二手、第三手、第四手，即係一路傳到落嚟咧，過咗好多唔同嘅好就好啊，但係而家到頭來，而家傳到落嚟，個個拗曬頭。變咗就其實就唔係幾好啦，係嘛？咁啊，所以就再下一，唔該，係啦，嗱，咁啊，莊子嗰陣時嗱，呢啲全部講過啦，2600年佢已經講曬呢啲啊，吐故立新啊，紅經鳥啊，紅經鳥新啊，呢啲全部咧就係嗰陣時嗰個導引啦，唔該啊，咁一路，我今日同用啲圖畫同大家傾啦。嗱，咁下面嗰度咪大家睇到多少啊個動作啦，抽出嚟啊嘛，咁你變咗嚟，你下面嗰度似唔似個白鶴亮翅咧？係嘛？第二個左邊第二個似唔似單邊咧？ 似協鶴啊，真係 係嘛？對啊，係啊，動作問題啫嘛， 動作 係啊，咁我哋 exercise 咪動作咯，所以喺我哋研究中心，我哋唔講任何門派，始終係人體嘅軀體嘅運動。 因為廣門派咧就大家係啦，大家有利益衝突啦，咁啊變咗到頭來大家都走離開咗個話題啊嘛。咁、嗯、啊第三個啦，海仔針咯，咁、嗯、啊第四個啦，似唔似開息咧？係、嗯、嘛？唔該。啊，咁呢度一樣有啦。嗱、啊，你譬如第一個呢、這個根本就似咩咧？就似嗰、那個。八段錦左右開弓似射雕咯，對唔對？所以你咪全部功法嚟啫嘛。但係你呢啲差唔多三千年前嗰陣時啊，頭先講個莊子已經講咗嘅，係嘛？咁你導引圖其實就動作問題，所以你叫動功，唔該。所以咧喺我方面睇，即係頭先大家睇到幾個動作，其實而家先叫做太極拳咯，舊時叫做導引術咯，一係明末。啊，明末清初嗰陣時先開始用呢個名字，唔該。咁嗱，我哋又問啦，就研究啦，究竟係乜嘢嘢咧？佢從邊度嚟咧？啊，再嚟，唔該。嗱、啊，個太極啦，咁啊，太極其實陰陽論嚟嘅，啊，佢點為之陰陽咧？就係、是、因為太極同個無極啊嘛。咁五千年前嗰個中國嗰個易學啊、道學呢啲係我哋已經有記載嘅文化，但係個拳咧。啊、就是我哋五千年中，我哋所以而家我哋講個拳其實係有噶嘛，中國傳統武術係有噶、嗯，對唔對？係而家出咗問題啫。咁我呢啲啊，遲啲我哋再傾啊，係、嗯、嘛？其實喺個人體科學、嗯、啊，唔該。嗱、啊、喺我做研究咧，即係嗱，易學主要咧喺道士嗰陣時講個道士啊，啊係易學啊，因為道學都係承繼易學噶嘛，所以我哋唔能夠。唔包含翻個易學，因為易學係五千年前已經一路落去噶啦。咁、嗯、一方面啊，啲道士全大文呢啲全部係理論啊嘛，啲、嗯、theory 嚟噶嘛，係咪全部 teaching 啫嘛？係啲教義嚟噶嘛。咁另外一方面咧，個武學啦，右手邊啊武學啦，講得好清楚，即係我哋嗰陣時一路係真係春秋戰國啊、張飛啊、係嘛關公啊嗰啲真係打出嚟噶嘛。嗯啊第日有機會大家講講個十八般武藝。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一路一路吞落去，最後個白打嘛，咁而家咪白打咯，對唔對啊？嗱、啊啊、就唔用個器械咯，咁、嗯、咪變咗喺我方面咧。嗱，如果太極個五勢咧，其實個五勢咧就個，因為佢個五勢咧就中正左顧右盼前對後退，咁咪變咗咧佢根本係個陰陽啦，一對一對一對啊嘛，咁、嗯、咪變咗咧其實就講咧就啲理論啦。嗯所以我本書亦都有提及到嗰個宇宙大爆炸，咁、嗯、即係而家我哋希望將舊陣時嗰啲理論咧擺去我哋個軀體個運動咧，就變咗有一個、嗯、有一個好比較好同有理性同埋有一個邏輯性嘅一個關聯啊 嘛。即係一邊就道嘅，一邊就係呢、這個即係武嘅。係 啦，咁所以佢拳啊，個拳啊八世啦，嗱彭啲將我坐住將球。所以後屘先叫做太極拳。 呢度有個問題問阿教授啊。 係啦， 你以你的認知或者你的估計古代的武即是道士啊， 係 啊，即係呢啲道士咧，識唔識打交嘅？ 嗱，可以咁講，即係唔係淨係話道嗰方面啦。咁因為好多時間，譬如話嗰、那個孔子嗰方面啦，孔子個儒學啊嘛，係、嗯、嘛儒學啊，咁啊變咗個儒學，咁都有啲人係學。學呢個學問，但係亦都有啲人會練呢個武，亦、嗯、都有啲人冇練噶嘛，咁、嗯、嘅意思啫。 即係總有啲人就一定會練武， 五波咯， 係啦，定咁啊？和尚有練武噶嘛？ 有啲有啲冇 即係你去個時候唔知 啦。係啦，有啲有啲係 冇。真係啲嗰度啲和尚真係真係， 佢唔係叫打交，叫動武， 動武。 嗱，佢嗰個少林寺嗰裏面咧，我喺裏面都有啲時間啦。咁佢嗰陣時點解少林寺咁出名咧？就因為嗰陣時咧已經成日打打殺殺，即係太多生命淘汰啦。咁好多時間啲人就逃咗入去深山野嶺嘅，之所以其實就 不理世事， 係啦，不理世事咯。咁啊變咗嚟，你差唔多一個熔爐，可以咁講、嗯，一個熔爐咁你。哇！東南西北好多時間，譬如真係嗰啲有將軍啊，有啲嗰陣時咧啲賊啊，但係佢個個都識打武噶嘛，但係可能殺絕，即係殺到個個都即係麻木曬啦。咁佢又同埋咧出面好亂啦，不如躲入去深山啦。咁所以個個入去少林寺咯。咁咪變咗少林寺係其實一個熔爐嚟㗎，所以佢分開四個院咯、 哦。就唔係佢自己獨立發展出嚟，就係、是、好多人因為避世。 系咯， 出邊打完曬之後，打啦翻啦，個就 係。係咯，所以佢嗰陣時即係，因為嗰陣時 我哋中國人之前就係道啊嘛，後屘就作咗個佛出嚟啊嘛，咁啊變咗個佛教好好盛行啊嘛，所以個個就避咗上去咯，你明嘛？咁啊，所以佢哋個常住院佢本身咧，而家佢亦都有四個唔同個住院噶，東南西北。咁佢每裏面四個住院咧，就好多老師噶啦嘛，即係佢冚唪唥啲人走入去。 咁係咪真係少林三十六房啊？ 呢、這個你問啦，阿林 真係有 幾條兄佢寫字就得啦。 唔係你去講嘛，你去講嘛。咁唔係我問 你，呢啲全部咪小説作出嚟， 真係三六房， 梗係冇啦。仲有嗰啲所謂嗰啲木人裝啊，都冇噶，邊度有啊？ 唔係佢啊，整啲咪整一個棚架出嚟，四個院裏面成，即係你等於咧，你入個宮嗰度咧，即係都有三公六院七十二妃，即係咁 啫。咁變咗咧，佢所以佢裏面咧就一路好多啲打武嘅人喺度啦。 咁平時大家有冇真係 sparring 噶？ sparring 不接啦，你打咗幾千年啦，打咗千年啦，嗰、那個爭權咩爭權鬥利啊嘛，話你嘅真係，咁你啲唔好提啦，依係人性所在，呢啲咩人性嚟嘅啫。 OK， 咁就變咗後屘咧，之所謂咯啦，咁啊你落山啦，咁啊叫做落山咁計啊嘛，咁所以佢散出嚟咯，咁所以佢少林寺個名就一散出嚟咧，變咗即係好似個個都識打。 但我感覺到 有啲就冇，即係其實咁，我哋中國好多佛廟、佛寺噶嘛，好多就冇打嘅，即係完全冇唔識打。就答你嘅問題就有啲係大部分咧，少林寺咧大部分都曉打，但係都有啲唔肯打嘅，有啲人就其實避世啫，咁仲要走去操練，唔係嘛？好辛苦噶。 有啲真係入咗去之後出咗嚟啊，勁咗。 係咁亦都有啊。 但我感覺上係嘅，即係少林武功真係好犀利，真係咁樣。少林武功三個月殺死人啊嘛，武當就十年不出門啊嘛。咁我覺得功夫都係兩個即係呢個 mainstream 啊，一個少林一個武當啊。 咁都唔係淨係咁。補充一句啦，嗱咁你變咗峨眉啦，嚇嚇，即係其實咧，中國之大 真有冇峨眉？ 有清泉派嗰邊有都有噶，清泉派武當就有峨，即係中國咁大啊，有啲就 local 噶嘛，係嘛？有啲 local 嘅，有啲好似客家功夫咁，咁呢啲客家功夫好犀利噶嘛，所以我哋廣東佬話佢哋唔好過界，唔好過東江，東江嗰邊好犀利噶，因為佢冇計個客家個人 僥倖。 佢係個即係差唔多佢係 nomadic， 即係嗰啲 即係遊牧咁 啦，遊牧民族啊嘛。咁你諗下佢周圍走去過，你踩到人地盤啦，人哋揀佢同你打噶嘛。咁所以即係佢打出嚟噶，佢為咗生存啊嘛。係咪啊？為咗生存佢咪打出嚟咯。咁所以咧，就唔係淨係話，所以中國真係卧虎藏龍，十四億人好多根本你未聽過。咁啊，始終係打出嚟，嚇！咁所以你而家知搞到咁撈搞啲咧，嗰啲係嗰啲小兒科嘢嚟啫。我哋唔需要，因為真係好多老師喺裏面好勁啊！即係我哋啲學生哥㗎咋，你明嘛？咁出咗而家上 YouTube 嗰啲咧，唔需要講啦，係嘛？咁啊，中國傳統功夫係有。因為人哋唔出聲，因為冇需要，人哋唔係揾食㗎啦，得唔得？人哋係學一個嗜好，係嘛？咁所以就太極拳咧，喺我方面嚟睇咧，就係由呢兩方面一個 綜合咗， 係啦，即係大概講喺春秋戰國嗰陣時，啱啱咪道學開始嗰陣時咧，同埋啲武術咧一齊落咧，就變咗一個太極拳嘅十三式，嚇，即係個太極拳。但係咧拳咧，因為佢功有個太極功噶嘛，因為功咧就唔係打嘅，功講養生咯，得唔得？但係後屘如果你有技擊啦，咪將嗰個功法去提升到拳法咁嘅意思。另一張唔該，嗱咁啊講一講就因為第一題咧，就因為個個以為係啊張三豐創太極嘅，其實好似噶啦。咁如果你啊呢個黃精南呢個無名嗰度 K 在嗱佢三豐為武當，就第一二三四五下面嗰度就第四行咯。三豐為武當單詞嗰度嚇，跟住下邊就夜夢啊，發夢啦又係。元帝受之拳法啦，第日起翻身咧，一個人殺賊都百餘。咁即係而家嚟講咧，即係大家用一個邏輯性去講咧，就第一發咗夢你都識打噶啦， 到拳 係嘛？ 咁啊，第二日就殺八個人添喎，咁呢啲冇計啦，你信你咪信啦 但係嗰啲唔知係咪真係差嚟嘅 咁啊變咗最得意喺我方做研究咧，即係我哋用研究去講啫，我唔即係我唔係話得罪邊個唔邊個，我又唔係我自己係學生哥，我又唔係咩大師係嘛？咁問題就你而家你哋淨係睇呢個啦，佢講到少林啦，就係個外家啦，係嘛？咁啊當然咧。少林唔係外家嚟，咁你咁講呢個咪即係個內家咯，係咪咁嘅意思？係啊，咁但係問題咧最得意咧就嗱個夜夢啊，元帝授之拳法啦，有冇提過太極兩個字？ 冇 啊嘛，咁點解嗰啲人咧夾硬話就喂張三豐啊瞓咗覺啊識打太極拳噶？咁所以好多時間咧就呢啲係民間所傳來傳去嘅嘢嘅啫，你明啊？所以我哋有啲叫正史，有啲叫野史啊嘛。 他只是講係傳咗個拳法啫， 或者可能發夢，可能本身一個開竅人士，咁佢發夢有冇啲位或者嗰晚瞓得好啲，有啲啟發，有啲力嚟做啲新嘅動作。 係咯，咁但係你話成個拳法俾你去識打，打到殺，打到百幾人先，即係呢啲即係 唔係？因為你睇嘅時候就比較即係會難一打難接受就係，佢唔係講你逐漸啊，佢你原本唔識噶嘛，你發咗夢真係踢打。打死一百幾一百人啊嘛！咁喺即係我哋認知嘅經入邊，就即係呢個發生嘅機會就相當之低嘅。即係咁講。 即係而家我哋二十一世紀，即係喺我方面同我同啲學生講咧，嗱呢啲已經發生以前嘅嘢。好多時間我哋睇睇翻中國嘢咧，唔係相傳咧就發夢噶啦。係嘛？ 係啊， 係嘛？咁 啊 OK， 所以佢 講個玄學就整咗個玄學出嚟，所以佢講玄之又玄，仲妙之門。嚇咁唔係話老子錯喎，佢係圓啊嘛，但係而家就搞到咧個圓字咧，大家誤解咗，你明嘛？其實個圓咧 以訛傳訛添， 係咯係咯，咁其實係某一種學問咁嘅意思，係嘛？第二章唔該，咁其實咧喺我方面咧就同大家講啦，冇人創啲氣功嘅，冇人創啲太極拳嘅。佢呢啲學問咧係好由長遠五千年我哋有文字記載，我哋中國人我哋老祖宗由易學啊同道學出面咧就慢慢演進出嚟。 即係呢個係一個累積嘅過程嚟 嘅， 唔係創嘅，係經驗之談。 係啊，咁所以有時啲學生就問我話：又啱啱乜大師創啊，乜乜大師，即係佢老實講啦，我哋就做研究啫。咁人哋揾食，我當然唔過問啦，係嘛？咁但係喺我哋做文學、做研究嚟講咧，我只能夠同個學生講一句説話，因為學生問得到問題，我要去答。如果某一個人你話你創，即係你用你自己一個大腦，唔係話你唔聰明，可能你係天才。我就算你一個天才，你創得到，但係問題你五千年啊，你有幾多個老祖宗嘅天才嘅大腦經過大腦啊？咁你有乜理由一個人能夠頂得住幾千年嘅全部流傳落嚟嘅學問同埋經驗咧？係嘛？咁所以我同學生講嘅就冇問題，我就但係我哋好唔好能夠做好啲咧？就跟翻古時啲嗰啲學問落嚟咧，因為而家就出咗好多問題啊嘛。如果唔出問題嘅就最好啦，係嘛？你話咁一入去同人打喎，兩秒鐘你俾人 唔係兩秒啊，一拳啫，一拳就攞。 咁你呢啲咁幾千年，我哋中國文化咧，係咪丟曬面啦？全部丟曬面啊嘛。第二章啊，唔該。咁我而家希望咧，我就用翻，因為太極拳個本身咧。是有養生，我哋內家拳仲有養生的成就啊嘛，所以我哋用個科學化去講，唔該，好啦嗱，頭先你睇過呢張啦，唔該，啊咩叫功咧？咩叫拳咧？啊可以咁講咧，就大佬嘅思維嘅運作，因為我哋主要係同埋個軀體嘅運動啊嘛，我哋叫功，因為佢冇咗一個拳擊喺度，所以係起功、乜功、物功，呢個係啱嘅，啊。所以它是字眼問題，但是當你加上有一個智慧性的技擊呢，就變成一個拳，是不是這個意思？我用個智慧性呢，就因為呢通常內家和外家拳呢就又是陰陽了，因為為什麼？因為外家呢我們靠力了，內家呢靠勁了，那你搞定什麼叫力什麼叫勁先？如果你的力和勁都搞不定，就變成就很難去大家 去追求了。那你變成呢，外加的力呢，如果你由一個 muscle 即是由一個肌肉層次去講， 就比較粗啲肉肌肉，但係個勁咧就係、是、筋嘅問題啦，啲筋，所以啲女士咧大家都有筋嘅，咁女士就冇肌肉嘅，對唔對啊？咁你如果講個內家嚟講咧，所以我哋要以柔制剛啊嘛，以靜制動啊嘛，所以係有陰陽學咯。咁所以但係當你要明白，而家我哋始終係軀體嘅運動。咁唔通叫個女士，而家都有好多，咁但係大部分佢冇去嘅 gym 嗰度去操操到。 咁唔止，咁你譬如話亞洲人同埋誒歐洲人都有體能體格上嘅分別啦，特別黑人點啊？黑人你點同佢操翻嗰啲咁嘅爆炸性出嚟？ 咁即係唔係理性，即係唔係淨係女性啊？即係我意思男性，係啊，弱身嘅男性。 係啊係啊，咁譬如我哋呢啲咁手猛猛咁 咯。我哋唔需要啊嘛，呢就因為我哋條筋嘅問題咯，呢就內邊。好，唔該。啊，咁嗱，就大家就睇啦，要分開咩叫外功同咩叫內功啦。好，唔該。好啦，嗱，而家講就個外層嘅肌肉同埋個內層嘅肌肉咯。所以佢嗰個 conscious muscle group 同埋個 subconscious， 即係一個潛意肌同埋一個常意肌。佢筋咧，因為佢筋咧，佢原來有啲關節嘅問題。 其實我啲筋喺邊度嚟㗎？ 嗱，啲筋啊，嗱，所以我哋個內家拳個又周身一加動傳統啦，嗯嗯啊咁嗱，啲筋咪呢啲關節咪筋咯，嗯、所以有嗱呢個第一個關節指啦、嗯啊，第二個關節個腕咯、嗯啊，第三個關節踭咯、嗯，第四個關節個膊咯，係、嗯、嘛？咁啊呢個上半呢、這個我哋叫啊另外一張係啊，佢周身一加一動全動。咁而家我哋講周身有幾多個部分咧？啊，所以舊時叫九節連環啦，咁、嗯、即係全身有九個關節啦。嗱、啊，所以而家我。啊，同你頭先頭拎就開始，上盤咧四個關節啦， 下張盤，下一張， 係唔該啊 ，sorry， 唔好意思，再下一張，再下一張，係啦，啊，唔好意思，上盤四個關節，你明嘛？中盤就四個關節，下盤應該四個關節打錯咗，緊要 四個關節，係 啊，四個 ，sorry， 係啦，再上一上，下一張唔該。好啦，咁就講翻嗰度個個嗱，呢度四個關節，下盤四個關節。中盤一個大的關節，所以它變成了九個關節，那就因為它每一個關節它有個 ligaments， 即是其實是橡筋箍，那你橡筋箍就不是粗的嘛、嗯、那就個人都有， 但是這個譬如 ligament 這個筋呢，我們在解剖上面我們會不會見到的？ 見到， 即是劏了之後 會見到。台長，如果你想知道筋是什麼，你看牛就行了、啊、牛筋就最 好 看 了。 如果你講開個弓方面咧，即係嗱，弓就唔係打啦。咁啊，點解嗰陣時嗱，即係少林寺咧？啊，我本身都係少林寺嘅，但係我退咗出嚟就因為發覺即係唔係我追求啦、嗯，你明嘛嚇？咁啊，啲之所以你達摩創嗰個逆根經同埋洗水經，根本就即係我即係我自己私人咋，我自己私人做研究幾十年啦，我都廿年喺度啊，我自己都嘥一代。啊、我歸埋醫嘅，但我最後退出嚟就係因為達摩都不存在，咁何來個禪宗？咁所以好多時間，咁你如果達摩都不存在，你整點樣整個洗水經出嚟咧？啊，所以佢而家呢下我提出嚟咧，就因為嗰個逆根經同埋個洗水經嘛。好啦，頭先講嗰啲根，你嗰啲根你睇啲嚇。林老師頭先講嗰個啲牛嗰啲筋啊嘛，係嘛？咁你要刮噶嘛，係咪啊？因為佢生係啦，佢全部生曬喺度，生曬喺啲骨個裏面啊。你明嘛？ 同啲骨髓好有關聯嘅。 就係個骨髓啦，所以個骨髓咧，點解我有成功例子 ？cancer 全部嗰啲leukemia 啊、lymphoma 嗰啲全部係嗰啲血癌嘅問題都成功咧，就係佢因為我哋操個筋嘅問題啊。佢除咗個吹咗，除咗嗰個 chemical 嗰個行氣，個一間講個正功嗰個行氣術個問題咧、嗯，就個動功咧就變咗嗱，譬如呢咁嘅關節，所以我哋咧全部嗱呢、這個三陰，呢、這個三陽，三陰三陽。如果你講係講翻經絡學，咁變咗我哋好大嘅運動量啊，咁變咗我十二個臟腑裡面嗰個能量、那個 frequency 啦，我哋講個氣咯，咁入到裡面啦，咪刺激到裡面咯，咁裡面嗰、那個。全部裡面臟腑裡面嗰、那個個、那個狀態健康狀態咪可以去提升，嗯、對唔對啊？去維持啦、嗯。啊，咁就講到筋咧，就係因為咧嗰、那個血裡面咧，即係嗰啲筋生入去裡面。如果我哋有一個好大嘅能，即係講到運動啊，咪好大嘅能量啦。咁能量佢梗會入到去，因為佢生入去裡面啊嘛。咁頭先阿林老師講嘅就係骨髓啦。 裡面有個水，所以它洗水，它洗水就不是一個不是動作來的，不是一個經來的，它是一個 biochemical reaction， 一個生化作用，亦跟住係 stretching 啫嘛，係嘛？咁導引術咯，三千年前我叫導引啊嘛，所以動工嘅問題咯。咁你變咗大量一個運動喺度啦，咁佢梗有某個有，即係可以咁講啦，你梗有個能量有個氣刺激到裡面，咁裡面嗰個白血球、紅血球啊，嚇、啊，全部咪慢慢會調整咯。 嗯， 你明白？嗰啲 hemoglobin 啊，全部就係因為你某即係我哋。肌肉層次個筋個運動量刺激到裡面有某一個生化作用反應喺裡面個骨髓裡面自己調停，所以我就有成三四個成功例子，就係佢裡面個骨髓有啲係白血球過多，有啲咧就係紅血球過多，都係 cancer 成功自己醫自己。 嗯， 所以我可以咁同大家講就係因為有臨床的實例同佢解 決。嗱，呢個題目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咧，譬如而家坊間嗰啲銀屑病啦，就最近有一個就因為咁自殺啦，係，咁係啊，真嘅就 燒曬咗 係啊，上啦兩個禮拜前啦，因為佢即係令到佢有其他嗰啲身體嘅問題。咁銀屑病咧，呢類皮膚病係嗰、那個你以你自己嗰個經驗係乜嘢因素引起嘅？ 嗱，嗰個銀屑病咧，即係我有啲成功例子，其實咧都係血嘅問題，因為咧佢有乜嘢能夠全身走曬？ 嗯，哦，即係凡係皮膚病一定同血有關係嘛？應該咁講， 可以咁講，即係我自己我本人嘅臨床啦，係咪啊？咁啊變咗我只能夠將我嘅臨床成功例子攞出嚟傾啫，咁其他啲醫師、其他啲 doctor 咁啊， 有佢哋自己 嗰個，有佢哋自己一套啦，咁喺我方面，只能夠我咁同大家分享，你明嘛？所以佢全部就因為佢個血個問題，咁你嗱，所以佢中醫咧，我哋中國人用一個字眼叫濕熱啊嘛，咁其實濕熱係一個好大籠統嘅、好大籠嘅名詞啊，你唔能夠淨係講濕熱，因為濕熱裡面可以引出很多不同的病， 所以叫濕疹係嘛？ 係啊，係濕熱入邊濕疹啊，佢個引引出很多不同的病，因為我哋十四個臟腑啊嘛，對唔對啊？我哋導醫睇埋個大腦同埋我睇埋條脊骨，所以我哋十四個，因為大腦同脊骨咧，我哋叫上丹田啊嘛。中醫唔同啊，中醫係將佢奇經百脈去另外去講嘅，中醫講十二個臟腑啊嘛。咁變咗啲血係走通十二個臟腑噶嘛。咁一講到啲血有問題咧，你啲皮膚啲銀線病咧，因為點解？大家記住呢、這個最大噶啲皮膚係最大嘅 dermis and epidermis 係全身最大個器官，唔係個肝啊嘛，係嘛？咁呢度咩？呢個透氣嘅。全部透緊氣，所以我哋胎息呼吸咁意思咯。咁咪變咗冚唪唥走曬出嚟，咁其實你即係無形中係個肺 咁 肺有問題。 咁呢啲銀屑病有冇可以？ 我有三四個成功例子嚇。咁、你啊，當然啦，我唔能夠話100% 啦。咁、因為我哋唔用藥啊嘛，所以我同大家講，如果你唔肯操練嘅咧，你唔使嚟揾我啦，因為我唔俾藥你食噶嚇。但係你可以去揾中醫咧，去將你嘅血咧去清洗，去 cleanse。即係你主要咧就第一就肝嘅問題，因為肝又有問題，跟住你個血又有，你個肺又有問題啊，所以你睇住呢兩個。你如果好，即係啲中醫咧，佢會同你執啲藥調理一下肝，調埋整整個肺。 嗯， 因為個肝本身點解咧？佢肝清血啊嘛。咁你即係無端端個肝嘅你嘅功能唔掂啊嘛，啲血就帶毒啦。即係唔係未去到個 cancer 咁啦？因為再上一層就 cancer 噶啦嘛，對唔對啊？啲跟住去到咧啦，你個肺有問題啦，你呼吸唔到，排唔到出嚟，全部塞曬，全部塞曬，佢排唔到出嚟啊嘛。咁你咪全部要痕啦，即係你氣感問題咯。所以我喺我的經驗咧，腎腺病咧就，如果我導醫咧，或者我做咧，我就會喺個肺度先同佢做功夫。 但係呢個都係五行嚟㗎啦， 全部五行。我哋全部我哋中國嘅醫學係五行學。西醫佢有佢個好處就係因為佢用個 chemical 去殺菌，所以佢除咗個菌之外咧，佢全部佢。西醫唔掂，冚唪唥都唔掂。咁但係有佢個好處，唔波係嘛？所以就遲啲咧，阿成大阿、黃教啊，都曾經話想 因為他亦都有嗰個癌線病嗰個主席有個會㗎，係 啊， 就話想大家係啦，你識黃教啦， 係 啊， 大家黃宗教，阿宗旺， 係咯係咯，即係大家睇下能唔能夠， 唔係最主要係睇下幫唔幫到人啦， 係 啦，因為呢個都即係一個 好多人有 社會的貢獻嚟嘅，因為你癌線病，如果有了的話，如果長期醫不到都很辛苦 的。很辛苦啊！我都有幾個都 suicide， 全部有自殺，因為真的痛的、啊、因為有些成個背脊都爛嘅。 咁、那個、我哋講嗰個背脊就是因為個背脊 爛曬。咁你瞓又唔係喎，坐又唔係喎，企又唔係喎，咁你點瞓覺啫？咁啊咁樣嚟瞓啊，好辛苦啊！係嘛？同埋咧，我喺 Slovakia 喺斯洛伐克有過咧，爛到咧。臭噶啲嘢，即係爛到 流龍 流龍啊！哎呀， 但係其實係美女嚟 嘅，係啊！而家就美好翻就變咗美女，係我但係我抄翻嗰個病例出嚟俾大家睇睇，好得意啊！好嗱，而家你講翻個內家啊，我哋家好啦，嗱，再嚟啊， 天柱 啊，天柱啦， 咩天柱啊？ 係啦，咩叫天柱啦？唔該啊，好啦。嗱，所以而家咧，我哋好，我哋係一個好幸運嘅一代嘅，因為教訓時老祖宗冇呢啲解剖學， 冇解剖， 唔係話我哋中國人冇啊，我哋中國人有噶，但係好多時間咧就冇， 冇咁系統啊， 係啦，冇咁系統性同埋冇記錄得咁好，或者幾千年啊，因為好簡單啫嘛，你如果你唔知佢，你唔知呢幾條根喺度大根啊，係嘛？你點會叫做天柱啫？因為天柱咧，你諗住個柱。頂住個天嘅，對唔對啊？冧落天都冧啦，咁人柱就有呢條咯，所以我哋有呢條 Homo erectus， 我哋嘅人變咗直立人就係呢。 但係如果有即係直立之後，係咪對條脊骨嗰個壓力好大嘅？ 佢就嗱骨咧嗱，就直立就應該骨與骨之間咧就搭上去嘅嘛 ，vertebrae 嘛，佢唔喐得噶嘛，我就靠呢一條天柱咧就去運動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某一樣嘢，所以嗰啲 scoliosis 嗰啲脊骨形成，我亦都有成功例子咧嚇，所以就一定，譬如話你呢一邊，譬如話右手呢邊咧勞損咗啦，係嘛？咁你左邊唔知噶嘛，咁 咪拉咗會拉 就係拉咗對啦，就係拉咗個盤骨。 所以逢親你歪咧，就一定係兩邊個肌肉唔平衡。 係啦， 如果兩邊肌肉平衡就應該係直。 對啦，對啦，對啦。所以嗱就左手邊嗰個咧就。呢、這個就我哋叫肌咯，所以我哋玩外功咪玩呢啲咯，你去 gym 咪玩呢啲咪玩呢啲咯，嚇！我哋內家咧就係玩都係背噶，係我哋玩裡面咯， 玩筋， 我哋玩筋呢條大筋嚟噶嘛，係啦，直立肌群，佢都叫肌，但係呢啲係筋咯。咁啊中間咧，下一個唔該，啊咁就而家，因為佢裡面咧，而家如果由即係由神經學嚟睇咧，就佢裡面大家睇得好清楚咯。全部啦，啲舌嗰啲 對應翻邊一個嘅器官， 係啦係啦，個信息咁你變咗嗱，中醫我哋做呢度講嘅上招、中招、下招咯，係嘛？咁變咗我哋如果道學，我哋所以個練個功法咧，主要就係個動功就要喐。 佢呢度講係即係話你每一條嘅vertebrae 嗰個脊骨咧，都係對應每一個器官嘅。 係啦， 呢個你都睇曬嗰啲。 係啦，睇曬啦，所以十二個器官咯。 哦哦。 咁你變咗我哋，當我哋做動功嗰陣時咧，我哋就一定要喐到條天柱。如果你喐唔到條天柱咧，就冇一個即係你冇一個信息上頭啊嘛。 嗯。 對唔對啊？好啦，你信息係要上頭説。大佬是接收信息的嘛，大佬接收信息他才有個反應嘛，反應彈出來才開某一個竅嘛。那你現在問題呢就喐手喐腳，他的手沒有觸到就變成這些關節，只是這些這關節喐、哦、就不是喐到這條天柱。 那但是不喐開不開到竅呢？ 可以咁講，有啲就如果有啲人生出嚟唔需要啦，已經開曬啦嘛。即係，但係好多人咧就 入督二脈開曬， 係嘛？所以嗱，你呢度入督二脈啦，係嘛？再下一個，唔該，係啦。所以我哋講一講咧，就係其實我哋內丹術咧個身體自然內丹嘅絕嚇。好啦，再開開。最緊要大家講啦，我哋唔係跳舞啊，亦都唔係個柔軟體操，亦都唔係好似我哋老年人咁響公園度摸蝦咁嘅手。下一張唔該，主要就係啦嗱，大周天咧就係我哋十二條經絡啊，因為呢個六個嚇手指有六個條經絡。腳趾有成六條經絡，咁所以我哋全部喐動咧，就係喐動，希望去將呢個層次，之所謂氣啦，呢個就係臟腑氣啊，係嘛？咁所以咧就，只要我哋嘅動功咧，就係講 能不能夠由一個肌肉層次的運動量去反射翻入去裡面，因為佢有嗱呢度肺經啦，係嘛，大腸經啦，心包經啦，三焦啦，小腸啦，心經。咁呢度六條，下面有六條，咁我變咗我哋喐動咧，嗱三陰三陽啊嘛，所以每一個關節咧，佢有個運動量喺度咯，咁我哋叫內功，加埋個技擊咧就叫內家拳，即係內功即係內家啦。咁內家就係個我哋養生嘅問題啦。但你加埋個拳咧，就變咗有個技擊喺度咯。有些人不喜歡打的嘛，那他只是養生，但其實已經有在那裡了。下一張麻煩，再了，再下一張。我們現在講個正功，時間差不多，我們講個正功。剛才是動功嘛，但現在的正功其實怎樣為之正功呢？正功就很多時間就主要就是講我們大腦的思維、個意念的問題嘛，是吧？所以下一張麻煩，highly focused concentration， 所以我意而家个意念啦，咁啊意咧即系意守啦，一个普净啦。老子佢讲普净啊，三千前嗰日周末嗰阵时已经讲，系嘛？咁啊，其实一个好高度精神嘅集中啊，个念啊，所以嗱，你永远存住个念头，小念头啊嘛。你想做咩先？ 系 咪你想做咩先？咁所以咧，我哋就主要嘅正功咧，就揾啲大腦嗰個思維咧，去集中你想做乜嘢嘢，係咁嘅意思啊，就唔係叫你眯埋眼放鬆嗱、啊。所以咧有三個咧，就有站裝啦，亦都有坐裝啦，亦都有卧裝噶嘛，係嘛？咁而家好多時間咧，啲人咧就唔明啊。你有啲時間啲人就嚇、啊、一定要坐裝，係、嘛？佢個坐裝翹埋只腳添，咁你盤雙腿咁，我有啲病人佢根本坐你都坐唔到啊！唔好話盤膝先啦，係嘛？咁啊，另外咧，咁咪瞓喺度咯，你坐唔到咪瞓喺度咯，冇所謂噶。 大攤屍， 但係佢每一個咧，佢都有一個係啊作用，好緊要作用，你明白嚇？唔該，即係其實咧個平衡嗰條天柱嗱、譬如你打直嘅，你就站裝。咁呢個大腦個腦部跟埋你嗰條天柱，你嗰、你個沙嘅神經線同埋地心吸力成一直線，同埋咧我哋卧裝瞓咗喺度，地心吸力咁樣去，咁啊梗係唔同啦，係咪？接收個能量已經唔同啦嘛，得唔得？啊，唔該下一張。嗱，咁啊，我抄翻馬王堆出土啦，咁都好多站裝嘅姿勢啦，你睇佢啲全部。個後面個背是很直的嘛，係咪就係、你嗰條 semispinatus erectus 就係佢哋練嗰條筋咯。如果唔係咪寒背咯，因為我哋全部前面重啊嘛，地心吸力咪慢慢慢慢變咗我哋全部寒背。 阿教授點解特別啲年紀大咗嘅人咧，佢個人行路或者企喺個係撲前嘅，即係會中個前嘅。 嗱點解咧？好簡單啫嗱，嗱呢度所以我哋站裝咧就唔係話叫你抱住棵樹。咁所以嚟呢啲大家誤解咧，根本你係咪自己呃自己啫？你睇唔到個樹後中間有棵樹啊？冇啊！點解你話咗我抱住棵樹？其實就唔係咁嘅意思啊嘛，因為咧主要嘅站裝咧就要將嗰條裝柱係要直噶嘛。嗱，你睇嗰啲頭，你睇佢全部咧有個圓徑啦，所以個圓徑就將個頭個重量咧去圓。頂所以佢嘅虛領頂勁咧，將佢咧整落去我條柱，但係好似嗱，你嗰度我盞燈咯，係嘛？咁佢只個頭頂嗰個重量咧，未有條柱，咁啊傳開始傳落咯，跟住咧個吊頸咧就將呢啲重量咧吊掛翻喺我條脊骨嗰度，跟住射落下盤，由下盤再射落地。 即係換言之，你將嗰個力咧由頭嗰度射翻落，射落。 係啦，咁你變咗人點解？因為呢度重啊嘛，呢啲又重啊嘛。咁嗱，你後面嗰條筋啊，就頭先我哋練嗰條話，頭先要練嗰條筋咧，勞損咯，或者意外傷咗嘛。咁你唔知道地心吸力嘛，天地人啊嘛，道學講咗咁耐，地心吸力最緊要嗰個 gravity 個引力場。咁啊，慢慢咧，慢慢咧，慢慢咧向我哋。 即係呢個係因為你個頭嗰個重量慢慢傾斜咗，所以你好多時候你要見啲老年嗰啲人咧，就慢慢會中中前中前。 咁而家就慘在啲咩咧？而家咪冚唪唥咪低頭族咯，你唔使佢老年啫。而家佢個工，咁你嗱咁樣樣咪壓到咩？能壓到你大椎啊，大椎。你大椎一塞咗咧，有頸椎病咧，一塞咗咧，咁變咗嗱五十肩就到啦。五十肩咧唔掂咧，你跟住你個頸梗啦，頸梗咧跟住 migraine 啦，咁跟住呢條天柱咧。呢個上面咧塞咗咧，佢中間咧 背痛咯，背痛跟住腰痛咯，腰痛就坐骨神經痛。 哦， 嗯，啊，所以佢我要將呢個醫學嘅嘢擺翻個站裝嗰度啊嘛，唔係叫你企喺度眯埋眼放鬆，即係你咁嘅樣咪唔掂噶嘛，係嘛？咁另外一張，嗱呢啲全部都係長生貓王堆出土啦，即係佢變咗我做研究，我只能夠將以前老祖宗嗰啲學問攞出嚟，就唔係我作嘅，我冇咁叻。唔該，下一張。好啦，你站桩亦都有一个无极桩啊嘛，有个太极桩啦。咁你无极桩同个养生有乜分别咧？唔该。好啦，天柱头先你睇到啦，大家啦，我哋有二十六只骨啊嘛。咁里边有三对神经线，头先睇咗啦。咁所以当你垂直嗰阵时候咧，就大家咧个平衡啦，吓就唔使压住晒你头先弹出嚟嗰啲，嗰啲弹出嚟嗰啲。嗱，当然咧经络有经络压啦，系嘛？你神经线有神经线压咯。所以你全部講就要處就要直，啊唔該，啊頭先講個 spinal 啊嗰條半圓椎啦，唔該，呢度再 條天柱 再嚟啊呢條天柱啦，啊而家又再睇另外一個圖 ，OK， 所以佢坐莊正功都係玩啦，就係、是、玩啊呢一扎嘢同埋咧嗰個行藝術，唔該， 下一張， 唔該，啊下一張。啊！呢、這個唔同個角度睇，下一張唔該。OK， 啊，天人感應啦，下一張啊，天人感應啦，係啦。咁啊變咗咧，大家明白咧嚇、啊。其實正功咧就係、是、個裝，我哋玩個裝就是大腦嘅思維。下一張唔該。咁其實咧，如果你講翻嗱，頭先有講神經學嗰方面啦嚇、啊、，neurology 啊。咁而家咧，我哋講翻中國啲經絡學咧。咁咪就係個小周天咯。咁頭先動功咧就大周天啦，靜功咧就小周天咯。好啦，再攞一攞唔該。咁咩叫小周天咧？係嘛？咁小周天咪兩條咯，係咪人脈督脈？大家都知啦，係咪一條喺嗰個之前？其實咧，小周天咧就係人脈督脈咧就管咩？管我哋個大腦同埋我哋脊骨兩個器官，呢兩個都係主要器官嚟噶嘛，係嘛？下一張唔該。好啦，咁嗰陣時咧就最早期咧就係、是、個行氣肉配，由行氣肉配名啦。下一張，啊呢、這個就行氣肉配名啦。啊，其實就玩套立啦、 嗯， 因為我哋唔係喐啊嘛，唔係喐，但係我哋裏面呼吸啊嘛，呼吸你唔需要喐啊。 即係簡單嚟講，你靜功同動功個分別就係前即係動功咧，就係嗰個肌肉，即係周身個喐動， 嗰 個全部啦。內呢個靜功就係呼吸。 係啦，呼吸，因為你可能我瞓喺度，企喺度，坐喺度。 嗯 明白嘛？嚇、嗯、咁、啊、你因為個小周天嘅問題啊嘛，咁、你係咪要個泵啦？所以老子講個泵咪託藥啊嘛，係、嘛？咁咪變咗咧就係、啊、就係、是、一個套立咯。所以莊子又講係嘛，套骨立身啊嘛，係咪叫正功咯？咁嗱呢啲行嘅肉配名啦，係咪講得好清楚咯？就個養分啦。所以我哋小周天講個養分 ，oxygen in the blood。中國人就叫中氣， 即係如果你嗰個血液入邊唔夠氧氣，就啲血就唔掂咧。 就係咧，就因為中氣咧係一個化生化作用啊嘛，所以點解個全部我成功例子咧，就係就算 cancer 咧，你玩呢個行氣術咧，同埋個導引術咧，都兩樣學問咧都可以幫得到我、我啲病人成功咯。 嗯， 但係唔用藥。嗯，唔該下一張。嗱，咁莊子講過啦，《黑葉篇》。係嘛？ 建設呼吸 係啦，建設呼吸咯。咁佢嗱跟住講下，再下面啦，大宗師亦都有講咯。 嗯 啊最後最下面最低嗰度啦，嚟其色心心，真人以色以種，眾人以知色以後嚇、所以佢全部講呢啲咧係嚇就嗱呢啲我抄翻啲古時嗰啲俾大家睇。 都唔著衫喎呢個人， 著唔著衫？ 冬雪咁多 年， 即係佢唔係一定要盤膝啊？ 唔係喎，佢冬至喎都醒嚟， 即係跟 著衫喎。 氣節練功 啊，係啊，好勁啊！可能啲氣啊，唔係啊，你都講過啦嘛，有陣時即係唔響冬天啊，暖嘅發滾噶。 我中凍水人㗎。 係咯，咪係咯， 我 對咯， 六度我衝動出嚟。 係咯，咁啊嗱，你喺冬天啲雪地開工啊，睇住啲雪融嘅。 嗰、那個我哋以前講過啦，就係嗰啲絕火定。 對啦，咁所以呢個咪我哋嘅 infrared 啫嘛，啲人。 但 係 佢之所以做到係喺邊個器官可以即係、就是、造成咁樣嘅效果咧？ 唔係嗰個係。 熱能嘛，因為頭先講你我哋人體裡面仲有一個 infrared 嘛，有一個 係啦，一個電池，一個熱能， 係熱能個 heat 嚟噶嘛，所以點解啦？所以點解咧？我哋可以咁睇咧，就翻返去醫方面咧，當你病嗰陣時咧，咁啊咩情況發生？大腦休息，瞓覺，係瞓覺咯。你明白？佢瞓覺啊，但係瞓翻發燒啊，最緊要發燒，滾去熱能，就係嗰個 infrared 咯，就係嗰個低頻率嗰個熱能咧殺菌。而家你睇翻而家呢啲全部，所以全部發燒發高燒，你發完高燒冇事喎。呢個咪自發治療咯。 但係你燒得勁個頭會咩？ 咁啊係，咁又要 燒得勁個頭會。 咁啊，我哋中國人咧就用翻啲草本光嗱本草光目啊嘛，去調理。咁我哋用翻啲氣咧，鬼佬就唔係啊嘛。即係佢將個病人掟到去浸滾冰水去浸啊！哇，咁呢啲係咪又係太佢唔明啊？即係每種你燒把劍。嚟你打鐵， 突然間燒到紅嘅，淋啲凍水落， 你懟落個桶凍水，沙聲咁，你諗內臟啊，你紅已經燒紅，你咁樣嚟搞唔掂啊嘛。但係佢喺理論上就啱嘅，即係太熱啊嘛。咁你要減熱。 佢太熱嘅話咧，就你啲細胞會有事。 就係啦，所以但係佢又太過啦，佢硬揾啲凍水，揾啲冰水嚟掟落去。咁我哋中國人就唔係啦，就我哋另外揾 慢一少少，即係慢啲做，因為呢個係快同慢嘅關係咯。 係啦，所以要時間啦，咁咪始終又時間要空間咯。唔該。嗱，呢啲全部咧係舊時講嘅，啊舊時講嘅， 都係 係啦，全部係小周天啦，因為而家我哋講緊正宮啊嘛，咁我插翻多少嘢俾大家睇睇，係嘛？ 後面嗰天柱啊， 係啦，嗱，啊唔該，嗱呢啲啊舊時啦，全部呢啲舊時，啊，再唔該，嗱我主要咧，我喺香港大學教嗰陣時咧。就將舊陣時嗰啲，因為佢好多好多唔同嘅個人脈督脈啊，係嘛？ 呢個穴道嚟啦，百會係上面頭頂嗰度啦。 係咯，係咯。咁咧，我就即係喺呢度，我抽出少少咧，就同大家講講，即係你唔需要搜曬嘅，因為佢主要你一對一對搜，你明白？再下一張唔該。 咩叫搜啊？ 嗱，你守住係二手啊嘛。佢點解佢守住個二手咁緊要咧？嗱，我同大家個。跟大家做一樣嘢就好好，大家明白咩叫二手啦。大家你而家你睇住個熒幕啦嚇，咁你唔好喐，你個意念就去用意念啦。你守住你自己右腳，你右腳嘅腳趾細腳趾喐佢，你喐到嘛？係嘛？啊，而家守住右腳啦。頭先左腳右腳嚇。而家你就手左腳嘅大拇指啊，喐佢，喐到啊嘛。所以佢其實咧，全部呢啲咧就係一個意念啦。呢個意念其實喺一個 neural 啊，就喺神經學嗰度咧。嗱，你頭先半秒鐘都冇，你就即刻你試手咧，你喐到嗰條神經線就喐到個肌肉啊嘛。所以全身咧，我哋就講嗰個 electromagnetic field 就係個電磁場咧。其實我哋嘅大腦咧係一個好大一個能量嘅一個機械嚟㗎，咁你將佢，所以佢二手集中嗰下咧就咁嘅意思。咁你集中去某樣嘢，即係嗱，譬如我好簡單，譬如話你守住個命門係嘛？咁你當你守住個命門嗰陣時咧。咁咪影響咩？咪影響到你個神咯。咁嗱，好啦， 呢意思係咪諗住佢啊？ 係啦，守住佢，諗住佢啦，二手嘛。但係問題咧，係啦，我哋大腦嗰個全部啲能量可以咁講啊，嗰個 electromagnetic 或者嚇嗰個 frequency 會聚嗰點 啊，個係會響嗰邊。但係問題咩咧？另外一樣嘢就一定要靠呼吸，即係泵你個泵。因為佢運行氣術啊嘛，你守住冇用噶，你係要揾樣嘢去推動佢啊嘛，去帶行佢啊嘛，所以老祖宗就一定咧唔係淨係二手啦，你一定要帶行咩呼吸。所以當你呼嗰陣時咧，你就住啦，所以嗰陣時嘅咧住啦，你明白係嘛？所以佢有就氣打病灶啊，氣住丹田啊。 呢啲咪就係要求你咧，你首先你守住某樣嘢先，因為全身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喎，啊有14個有600幾條肌肉，你係夾邊你想去邊條先？咁所以當你守得到咧，你就一定要揾呼吸咧，就帶動。就帶動咩？即係你當你放單咧，啲嗰啲荷爾蒙入曬血噶啦嘛，你就帶動呢啲咁嘅血， 等佢周圍行。 係啦，等佢去嗰個位置，你明白嗎？就開到嗰個竅，即係附近嗰個條線體嘅放啲單出嚟。 喂，咁啊，教授，如果練得勁嘅，係咪話我中意去邊條就去邊度啊？ 主要就係希望大家能夠做得到，你明白嗎？個個人都做得到，但係而家就問題，而家就冇咗一個。一個規律咁計啦，眯埋眼啦，放鬆啦，眯埋眼放鬆。喂，咁我眯埋眼放鬆，我做咩先？而家唔係放鬆嘛，而家要易手啊嘛。所以佢近時莊子有講一個坐忘啊嘛，有個坐詞啊。 坐忘論 係啦，坐忘即係佢嘅放鬆，但係咧放鬆而家同埋有陰有陽啊嘛。咁你個坐詞就只要你唔好放鬆啊嘛。 即係你又要放鬆，跟住放鬆，跟住又放鬆， 係啦。咁所以當你 記咗放鬆， 係啦。咁你當你放鬆嗰陣時咧，其實好多時間已經入咗功嘅，所以佢要入功，即係入。 咁啊，教授入咗功之後會點樣個人？ 入咗自發功。 咁跟住個人會點樣？ 咁咪變咗嗱，咪五禽，咪出五禽咯。 即係會喐，會開始喐你。 係啦係啦，咁所以咪嗱，佢就因為佢點解佢入咗功之後咧，佢冇嘢㗎嗱，可以大家咁同大家講講啦，就點解佢五禽個五字出現咗咧？因為老祖宗講咗幾千年首先講個五禽先啦，咁個五禽咧就心肝脾肺腎啊嘛，嚇咁點解嗱？好簡單嗱，呢條心包經啊，呢條心經啊，係嘛？好啦，好簡單，大家開水喉，係開水喉，有條水喉喺度，你嗰條膠喉咁計啦嚇。而家我講譬如話花園淋嘢，咁你變咗咧，你個水喉好，你洗地都係啊，係嘛？流量好好啊嘛，但係你擺只腳喺度咧塞咗喎。你一按了腳喺度咧，哇！水喉咧，飛呢啲 發力， 對唔對？發力快啊嘛！咁你就塞就拎開啦嘛。佢就所以佢痛就唔通，通就唔痛，即係你塞咗。咁所以咧，佢當你呢條經心包經同埋心經一塞咧，佢嗰個氣啊，唔知噶嘛，係咁撞，因為佢有個周期噶嘛，係一個 circulation 一個有運轉啊嘛，係咪啊？但係問題佢塞咗啦，佢唔知咪猛咁撞咯，佢撞啊，佢塞咗嗰個位置，肌肉層次塞咗，所以有好多啲微絲細嗰啲微絲嘅血管就係同埋嗰個神經線啊，神經線收到信息啦，咁咪變咗抽筋咯。其實你自發五禽嗰啲咪全部咪抽緊筋咯，啊咁你呢個位咧咪就抽啦嘛，咁樣咯。 今日阿教授啊 ，M 先生喺度啦，咁問你一個即係類似音樂嘅，咁啲人咧。聽到音樂咁樣，但係喐身喐勢咧，咁呢個係咪有關係咧？ 全部有關係咯。其實佢入咗自發五禽嗱，下一次你留意咯。如果好似雀仔咁肥呢份嚟咧，佢就入咗個心啦，個心嘅問題啦。如果有啲人咧入得到咧一個肺嘅，即係入咗個肺咧，因為佢嗰呢個環隔膜個抽筋個收縮嘅唞唔到氣，同埋學你話頭啦，影響嗰啲嘅聲帶嘅問題啊，呢個 voice box 啊，同埋呢條肺經咧，所以呢個人咧，嗰啲人入嗰啲啊苦型啦，明白嘛？所以你可以將你嗰啲咧擺翻去自發個五琴。 唔係我意思係咁解嘅，就係而家你聽音樂會啦。即係唐人就比較少啲啊，但係聽你去啲鬼佬嘅隻歌，一聽到就喐手喐勢啊嘛。 有唔 咁呢個係咪入咗個係咪有咗入咗一個即係自發嘅咁嘅情況咧？因為其實觀眾清醒啊，完全清醒啊嘛，佢又唔係俾你催眠又醒啊嘛。但係我聽啲人聽個音樂就開始喐嚟喐去啦咁樣，咁係咪有呢種咁嘅效果喺度咧？ 即係有啦， 應該有 嘅。就所以佢哋好 high 啦， 係啦，不過 咪雙面嘅啦。 不過而家嘅音樂係啱啱。反其道調翻轉就係聽某啲音樂食某啲藥物去嗨，即係反其道調翻轉咯，係 咯，所以佢其實佢刺激咯，係一個刺激一個 reaction 啫嘛，你明白嗎？所以反其味即係啱啱味。如果你正常就冇事啦，咁但就因為有個刺激啦，我哋話個聲啊，你入到裡面啦，因為呢個後面咧就係個排尿啊嘛，咁你變咗你一收到呢個信息啦，你咪放單咯，咁你呢個 master gland 一出單咧，跟住嗱呢個 thyroid 呢第二個組啦，跟住再落啦， 其實嗰個音樂都係呢種咁嘅效果喺度嘅， 就係咯，所以嗰陣時叫足遊術嗱，我本書咧，你翻去查揾個足遊術嗰張咧就嚇你就。因為嗰啲餐廳啊，嗰啲全部咧，全部一樣，就係將嗰個聲音 但係問題你再睇睇個六字決嗰張咧，就有時候就唔得嘅，因為咧有一個潛意識個常意識問題。當你自己念經好多時間，有啲人生出嚟就唔使啦，隨時都鬆。但係而家我講啲嘢唔懂，即係唔係咁敏感嗰啲咧，做唔到咧，嚇、啊。第一就出咗問題就嚇，被、啊、客家人講。啊、我哋喂詩咁咧就講誒詩咁啦，譬如啊詩啊咁啊，北京人講啊國語嘛。咁我哋廣東佬講四，你又講詩、啊，我講四，你客家佬會講其外係嘛？上海人又講另外，咁邊個啱啫？全部音頻唔同噶， 嗯，有分別。 咁你話你啱啊？邊個啱咧？咁你話六氣缺嘛，影響某一個臟腑個腎咁計係嘛？有啲話腎，有啲啊話肺，有啲啊話心。喂，個個老師都唔同，幾千年嘅，咁你拿邊個為標準？ 唔同區域。 但係問題呢啲係常意識去發噶嘛？咁、你常意識，你個 alpha， 你係一個 beta 同埋一個 beta， 你全清醒嘅，你根本入唔到你嗰個 alpha 同埋個 theta。 嗯， 所以佢唔成功。 明白。 咁啊 ，Beatles 嗰啲歌咧，點解佢一唱嗰時咧， 啲人會發癲 嘅？嗌埋都有做，就係好明顯佢 啲常意識嘅問題。 係啊，直頭係嗌啊嘛。 有啲 hysterical 啊嘛，嗰啲嘢。 我哋唔記，因為我哋呢個年代先見過嗰陣時呢一種嘅。而家啲音樂就冇呢樣嘢嘅， 都有嘅， 都有㗎，都有㗎。即係有啲網上音樂一睇到或者一聽到就有某啲腦部活動㗎。係 啊，係。所以樣嘢都因為呢個人體科學 有曬 㗎，係啊。所以我哋 研究嘅專門研究 呢啲咁嘅嘢，咪古時㗎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希望咧，就將而家嘅人體嘅方向，就將古時。老祖宗的大智慧將佢解碼咁變咗大家都學習咁嘅意思。啊，再開多個，唔該，係啦，獨物人物啦，啊個小周天啊， 你咁樣分類咧，就同嗰啲好似印度嗰啲一樣喎。 嗱，我可以咁講咧，我唔係印度人，我唔懂印度人。 因為你有五個輪啊嘛， 佢唔係個輪嘅問題，因為我哋頭先你睇咧，好多唔同嘅穴位，咪穴位嚟嘅啫。而家我哋中國人講穴位，咁我唔知印度嗰啲點樣咧。我中國人嘅，我只能夠睇翻中國人嘅文化。咁當然佢有佢嘅文化啦，但係問題咧就唔係淨係呢個，唔係淨係呢幾點啊？你明嘛？咁嗱，你嗱去翻舊後面嗰度啊。上一張係啦，咁呢個有幾多輪啫？係咪呢個後面嘅？咁係啊，有條督脈，有條任脈啊嘛。我哋講督脈同任脈，咁仲有條中脈。咁但係我哋講咧係咩咧？個講穴位嘅問題。 督脈就後面嘅。 督脈後面， 係 啦。 嗱，另外咧就前面嘅。係 啦，嗱，另外咧一對一對咁講啦。嗱，背音啦，如果你當你練嗰陣時咧，背音咧，譬如你係背音啦，背音有陰有陽噶嘛。我哋中國人有陰有陽噶嘛。咁嗱，你譬如二手啦，咁你由二啲氣咧，由二手可以由個督有背音。跟住上面咧，即係 去百會上， 有百會上咯，咪一對咯。你明嘛？ 即係每一個一定有對應嘅。 梗有對應，我哋有陰陽啊嘛。咁你印度人嗰啲，咁我唔知，我真係 佢用輪咧， 係嘛？咁我唔識噶，咁我好難去解釋人哋。咁啊，如果個個人識印度文嘅，咁啊問啲印度大師咯，係嘛？因為你好難噶，你連根本人哋嗰個。人哋嘅 個 system 都唔同， 係啊，文化又唔同，啊，人哋嘅文化又唔同，你好難去比。因為有陣時我好多大學咧，啲學生都問過啦，問過就話：咁我哋點能夠將印度嗰啲輪迴嗰啲輪啊，擺落去我哋中國人嘅氣功啊？咁我淨係同佢講我話，我唔懂啦，因為人哋嘅文化，我又唔識睇佢嘅字，我又唔識講佢嘅話。咁我點能夠知佢做乜嘢咧？係嘛？呢個最緊要咧，這個文化嘅問題啦。第二，如果你話佢淨係一個輪，係一個 energy，我哋中國人一講嗱，你我講你呢度督脈任脈已經兩個器官啦，就係我哋個大腦同埋我哋脊柱。我哋仲有12個器官噶嘛？我哋講到14個器官嘅能量，所以我有個臟象學啊嘛，有啲臟腑嘅氣啊嘛。咁佢印度有冇？我唔知喎。你問我。咁如果佢七個啦，咁如果將七個擺落去係臟腑嚟計咧，喂大佬唔見咗七個喎，咁你問我，我真係唔識點樣拉 埋。佢有對應嘅， 係咪啊？咁呢啲不同啊嚇，下一個唔該，係啦。咁嗱就三個呼吸啦，所以靜功咧，即係只要靜中就帶動咯，對唔對？嗱咁嘅所謂空式呼吸，其實就得空式同腹式同埋我哋胎式，即係個。我哋頭先講嗰個皮膚嘅呼吸咯，係嘛？咁其他人有啲老師講到18個呼吸，咁我唔知啦。即係喺我哋做研究咧， 呼吸是講我的 diaphragm 啊嘛，係個橫膈膜啫嘛，橫膈膜之上咪個胸咯，橫膈膜之上咪個腹咯，咪睇呢兩副。但係我哋跟住我哋講嘅全呢個係皮膚啊嘛， 係嘛？好，呢度問話啊，教授一個問題先，係就你講呼吸啦，咁但係係咪有不同嘅地方啲空氣嘅質素都唔同嘅？ 當然啦，當然啦，所以就有啲即係所謂嘅山嘅靈氣啊，即係呢啲古時嘅字眼啦。咁你主要就 oxygen 啫嘛。咁當然有好多其他唔同嘅，你明嘛？好多唔同嘅嘢。咁你講開講咧，就啱啱咧就廣西大學容志賢教授，琴日打電話俾我啊嘛。咁佢話有佢哋廣西即係桂林裏面咧，想搞啲養生村，咁佢話有啲大師去睇下，睇下嗰啲能量啊，睇下啲磁場咁嘅問題。咁佢問我嘅，咁我哋點樣去留意乜嘢啊？好簡單啫。咁你講啲磁場啊嘛，嗱，我向斯洛伐克咧，我亦都睇過，我有即係同嗰時政府，因為我政府嗰邊咧幫到好多啲官員，咁比較熟，咁啊有一笪係温泉地。 温泉 成塊温泉地未發展噶，咁我嗰陣時亦都傾過，咁佢就俾咗啲 satellite 嘅嗰啲衛星打落去嗰啲軍用嗰啲，咁你睇到咧佢啲 electromagnetic 咧，即係頭先你講啦，就係嗰啲地籠嗰啲 ley line 啊，睇到嗰啲 ley line， 因為佢有啲一紮咧就係 positive 嘅喎。 有啲 negative， 係有啲 negative 喎，人哋全部都引曬出嚟㗎啦，你唔好拗啊！ 佢已經照嗰張相，唔係咁你嗱，你聽陰同陽， 係啦，係啦，喂，佢拍得到啊嘛，咁佢另外咧，佢令你揦住個磁石啦，呢邊係吸啊嘛，呢邊係唔吸噶嘛，咁我咪同佢講，佢話你話嗰位大師話用個咩磁場，咁我話咁你問問佢啦，咁因為有好簡單。嗱，即係我同佢咁講，我哋用翻五行學去咁講咯，對唔對？用翻五行去講，係嘛？好啦。五行，譬如話金有個礦，頭先大家都講啦，佢我哋能量係最猛噶嘛，對唔對啊？係嘛？咁啊好啦，譬如話有温泉啊，火啦，因為下面有火山噶嘛，有熔岩噶嘛，係咪啊？咁呢啲係好勁噶咯喎， 全部 energy 嚟 嘅，係啦，呢啲全部 energy 五行啊嘛，係咪金同個火咯？好啦，咁另外就水啦。啊、水就温和啦，系、嘛？木哇，樹上天，跟住木下面，土都好温和啊嘛。響即係響，我咪同佢講啦。呢方面咧就好勁嘅，係嘛？金同埋個火啊。頭先你講嘅熱，全部嗰啲磁場啊，好多時間都係啲礦嗰度。頭先你講嘛，老師係嘛？佢哋啲礦物啊嘛，啲能量。咁你擺個人入去喺度，你擺個病人喺度啊，你喺度上面你起個養生村喎，係咪大鑊？第件事咧，即係頭先講你俾擺個發電站喺度，每五里路冚唪唥都 cancer 啦，你仲搞養生村，你真係係咪咁嘅意思啊？所以我咪同佢講咯，我話咧，首先咧，大家用一個邏輯性去推論。就唔好話，嘿，我哋話呢個能量好過有靈氣嘅。喂，大佬，靈氣你講咩靈氣先？大自然宇宙歸類有好多靈氣，就係我哋五行學，對唔對？咁所以喺我方面，我同佢講話，如果佢係真係 detect 咧，佢探測得到嘅，咁我唔知佢用咩去探測啦，嚇。咁我淨同佢講嘅話，你問一問佢就好清楚啫，係嘛？咁所以喺我方面咧，就如果我哋知道咧，positive negative 啊嘛。positive 即係正能量嗰方面，可能即係可以咁講啊，金同埋個火即係温泉啊嗰啲咧，係嘛？咁喺我方面咧，我就會擺咩？擺個醫療所喺度啦。 哦， 因為你唔夠要補啊嘛。哦，對唔對？你呢邊比較 mild 啲，因為 negative 啊嘛，水下咁啊變到呢邊咧嚇，大家用個陰陽學，唔夠就要補，太多你就要射。嗯我唔可以咁講啊！咁大家咪明白咯？咁你講個靈氣係啊啱唔係唔啱？但我哋能夠做嗰啲好少事， 而且係咪唔同嘅人入去有唔同嘅效果？ 就係咯，咁所以到時啦，就要問診啦。所以而家你個個話醫人啊嘛，醫人好簡單啫。我話你得係好事，大家去幫人，你有冇問診先啦、十四個臟腑，咁又啊同你報氣，我同你報氣，同你打氣，係好嘢，多謝。有冇問診啊？我睇我有咩病先啦。因為我哋個五行學啊嘛，係嘛？咁你譬如好簡單，我肝有問題，我肝火係啊，叮叮白爛爆曬啦，對唔對啊？咁啊點啊？ 即係用咗個金嘅問題咯，金克木啊嘛，肝就屬木啊嘛，咁啊金克木，咁係咪要喺個肺嗰度嚟做功夫咧？咁啊喺個肺嗰度打氣咯，將肺嗰個功夫個能量提升，等佢克翻落去，撳翻啲光火，等佢平衡翻啊嘛，得唔得？好啦，你心有問題。心臟病噼里啪啦，你仲喺嗰度打，你實 cardio arrest 啊，實會心臟病發啊嘛，對唔對？好啦，咁啊把翻脈咯，嚇水克火啊嘛，唔知你個腎有問題咯，所以全部都係五行學，咁咪變咗大家明白咧，就唔需要有陣時俾人即係誤解就誤導啦，對唔對啊？即係喺我哋方面用個科學化去睇咯。唔該，下一個。嗱，頭先講咗啦，呢啲人脈督脈啦，啊，所以要搭上雀橋啊，同埋搭下雀橋啦，呢啲係技術上的問題啦，啊，咁我哋下兩堂先講啦，係嘛，因為差唔多時間噶啦，啊，再下一張，好啦，而家講個睡宮啦，嗱，呢啲我抽啲古時咧，不過睡宮咧就一樣係個正宮嘅問題啦，你明白？好多時間你瞓喺度咧，可以都可以拉到嗰條 天柱嘅，點拉法？ 話個盤骨拉咯。同埋呢啲技術問題，下一次講啦。啊，因為個盤骨，你睇佢，即係頭先你掟咗落啊嘛。所以我哋動工咧就全代家咧，全部咧就下盤喐，又唔係上盤喐，咁嘅意思。不過呢啲技術上的問題。下一張唔該。好啦，我哋嘅道醫啦，咁所以個內丹道啦，啊，咁啊呢個而家冇時間睇啦，唔使你嘅，係啦，係啦。咁就大概一萬八千年咧，就有個巫術嘅問題啫。咁你睇下嗰啲 music 嗰啲，咪全部哇咁啊，個個一樣嘅巫術啫嘛。其實就冚唪唥入曬，全部拍曬丸仔，入曬宮，係咁嘅意思啫嘛。另外一張唔該，係咯，講一講就係個潛意識啦。嗱，我就講快少少啦嚇。咁所以全部係自發啦。下一張唔該。所以個常意識咧就係我哋嘅功法啦，即係我哋嘅動功啦。潛意識咧就係我哋靜功啦。啊，再一張唔該，係啦，你個睇過啦。再下一張，咁啊講個內丹，一丹外丹內丹，好似前兩個講過啦，係啦， 唔 該，啊再嚟，好啦，再去唔該，我收尾啦，好啦。咁啊，有幾個層次啦，嗱，所以個動功同埋個靜功咧，就大家動功啦同靜功，大家要分得清楚咯。 嗯哼， 再下一張唔該。嗱，頭先啊，我講一講我本書啦。啊，好啦，再下一張，下一張唔該。嗱，大家有咩事啊，揾到我啦。啊，唔係，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係啦，後屘就 係啦，唔該。好，唔該。 好， 多謝。 嗱，就因為時間。即係唔夠啦，但係問埋 MC 人少少問題啦。就以你聽完之後咧，其實你覺得喺即係世界咩地方咧，會做到呢種改變意識嗰種咁嘅效果咧？ 其實我就啱啱聽完教授講，佢好嗰個整個 PowerPoint 佢有兩個 point。我覺得好似我個理解就係佢講緊 mind and body。咁喺我嘅理解，音樂嘅定義就係 mind and sound。其實即係你問我，如果有邊個最好嘅地方去做呢啲淨化，咪就係自己個身體入邊。係 咯， 應該咁樣理解，應該係最好嘅。 所以你講個聲就講得啱啦，就係個刺激啫嘛。 係啊，聲音啊，有 聲音。 以前啲人從來都有雀仔聲啊、水聲啊、風聲。咁喺邊啲地方開始從聲音研究，咁佢哋可能喺個山窿裏面有回音，咪可以重新聽多次嗰粒聲嚟研究咯。咁佢久而久之都係一啲經驗嘅積聚嚟嘅。 係啊，咁啊，教授嗱，譬如話，即係音響會刺激我哋邊一邊嗰個即係腦嘅分泌嘅。 音響咧就頭先講過啦，就係因為我哋嗰個感應器官接收信息啊嘛，咁啊係個耳仔啦。咁啊耳仔後面就正正嗰個肉弓就係個 排尿。哦，其實係最近嘅。 喺呢個點就喺呢個後面啫嘛，你嗰個排尿啊嘛，排尿就喺呢個後面咯。 啊， 所以頭先咪就講過咯，好多時間咧學你話就瞓覺啦， 瞓覺 好舒服噶。你聽你有啲音樂有陣時係嘛，所以佢可以抒情啊嘛。咁你有時你真係哇，好啊，好瞓緊張啊，咁你聽一聽嗰啲抒情嗰啲，你成個人都～ 呆曬啦，咪出個單咯。你個 melatonin 出咗嚟啊嘛，個 melatonin 就係主要係管我哋個瞓覺啊嘛。咁瞓覺有幾個層次噶，你唔係全部咪 delta 咁，你 theta 都係噶啦。 唔係有啲人瞓得唔夠冧噶嘛， 又或者我自己個聲音嘅做法就係用單調，全部係單一聲調裏邊嘅頻率，咁就好好多。 咁佢刺激啦，係啦，明白。 但係會唔會有啲係我哋聽唔到嘅 frequency 會影響到我哋嘅？ 當然啦，咁你變咗我哋又呢度可能 已經係熱力啱啱， 係咪咪咪咪咪 磁力咪啲咯？磁力同熱力已經係 係咯，呢外氣咧，我哋老祖宗講個説話，外氣咧，即係身體以外嘅，哇！大自然宇宙之規好多，好多樣嘢， 好多頻率， 係啦，好多唔同嘅能量啦，氣啊嘛。 哇！今天就即係時間稍微緊促少少啊，因為我諗都仲有好多嘢，我都想問 MC 人同埋教授，但係冇時間啦。咁不如我哋再約一次，將來嚇大家一齊再上嚟做 節目 吧。 試下 好， 你咁猶豫 嘅你係啊！我翻英國啦，翻英國啦， 你翻英國啊？ 係啊， 幾時翻英國？ 開 cam 啊嘛，我六月底就走噶啦。 你可唔可以講少少你嘅行程？ 22號。 你可唔可以講少少你嘅行程啊？ 我行程即係你意思嗱，我嗱22號，我禮拜六如果方便就嗱可以上嚟。我24號就走啦。咁啊，跟住7月份咧就有去斯洛伐克，就有個營，香港都成30幾40人過去啦。咁啊，變咗就去完到8月咧就放假，咁我陪屋企人陪太太啦。咁啊。9月份又要翻嚟嗰個香港個， 即 係 個， 哇都好忙， 咁啊到時翻嚟就大家又再， 好啊， 我又落去聽下你啲唱歌嘢， 好玩㗎，因為你有個學生就係早排唔知點解唔打唔撞嚟咗我屋企探我，佢話你一定要見我老師啊，係 啊，邊個？ 我唔記得咗佢個名啦，大大隻攝影㗎， 係啊，佢細狗細嘅啫嚇，我哋即係行去。可能在香港以外大家都撞返即係同樣嘅人咁 樣。 係啊，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 多謝大家， 咁我哋仲有下一個節目，大家可以繼續睇落去啊。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下禮拜見，拜 拜。拜拜。